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永恒的太阳”主题非洲地区网络讨论会近日在尼日利亚阿布吉亚举行，由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非洲地区筹委会、尼日利亚筹委会和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共同主办。本次讨论会专业登出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太阳像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照片，还登载了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以及介绍朝鲜军民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中所取得的惊人成就、朝鲜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节目。参加讨论会的有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筹委会、各地区和各国筹委会，以及贝宁、埃塞俄比亚、民主刚果、几内亚等国政党团体和主体思想研究组织的人士和成员。会上介绍了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亚太地区筹委会、大洋洲地区筹委会以及尼日利亚、英国等各国筹委会和外国团体发来的声援信。讨论会上做基调报告后，有一些人做了发言。讨论会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信。